残留着泪光，多希望守在你身旁，直到黎明赶走黑暗，陪你迎接第一个朝阳。其实我并不那么坚强，面对挫折也难免沮丧，只有你真挚的笑脸才能给我勇气向前，发现自己并不孤单。想给你一个温暖的港湾，虽然我也喜欢流浪，如果我不再飘荡，只因你给我方向，等待你能明白这一份完全的爱，等待一生能拥有这份情。

早会分开， 是现在我受更多伤害，犹豫着应该重来还是让你离开。 好音乐九五九携手慢生活八九五，深度覆盖全境，独有的区域化营销方式，开放的节目形态，让产品真正做到落地营销。联合媒体投放咨询电话：13488662345，13488662345。 让你 love me love me，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，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，我最爱你爱你。 新房、二手房、租房、特价房，大平台，房天下，房点 com。 方向比结果更重要。 我不关心你现在是谁， 经验比知识更宝贵。 我关注的是你想成为谁。 微信关注无忧见地， 听意见领袖，看知识网红，约行业大咖，就在 无忧见地。 好音乐九五九。 只要你在我身旁， 总以为只要有爱，一切都会变得理所当然，但是命运却像个顽皮的孩子，把规则都弄乱，只有戏该怎么玩，输赢如何承担，好像无论如何都有些遗憾。是不是只要有爱，就拥有一切祝福，今夜漫漫长路，为谁孤独？是不是只要有爱，未来就没有阻碍？是否能有一天不必独自感慨？像个顽皮的孩子，把规则都弄乱，这游戏该怎么玩，输赢如何承担，好像无论如何都有些遗憾。是不是只要有爱，漫漫长路，为谁孤独？是不是只要有爱，未来就没有阻碍？长路，为谁孤独？

song. Sing out loud, sing out strong. Sing of good things, not bad. Sing of happy, not sad. 无限行善，积得最乐也。